解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北南北，他知道冷不热，秀女儿在。 表得是苏州府，那么有一位那王老员外，一辈子不有儿，两位姑娘，二姑娘许配给那张廷秀，大姑娘许配给那子赵囊，赵囊他有钱是买个官儿做，你说张廷秀文才好得中了那状元郎，张廷秀一去南京没有回转那绣楼上，盼坏了王家的二姑娘啊，王二姐绣楼泪交流，思想起我那二哥当高，那么那个回头望，你的妈妈为你出家剃了头，张二哥你有一个心里疼的病，给我的那二哥绣个豆豆，豆豆里本是那个花儿扬州吧，豆豆面那本是那个耳穿臭吧，十字不问绣球，四个叫书生那么四处绣，那么一出一出都有讲究，头一出绣的本是荷莲灰，二一出绣的本是撇彩球，你说三一出杨四郎探路带回令啊，四一出那绣的本赵家楼啊，豆豆打了那个花儿草烧啊，在豆豆衣上绣九州，绣杭州，还有贵州，你们想吃蜜桃沙 到盼到你六月三十整半年，七月里牛郎会织女，八月是过月两圆呐、啊。天哪，王二姐绣楼泪如梭，思想起那挺秀张二哥，前仰后合站也站不稳，描花篮扶着梳妆桌，梳妆桌放进家那个菱花宝镜上边儿搁，人人说镜子顾家宝，照照挺秀张二哥。我对着镜子照了一照嘛，有一个闺女眯眼对着我这里喜，他那里乐，是我哭他那个嘴撅着，我哭没了本事张廷兄吧，小妮子儿，你哭你乐为哪个呀？我紧点说说不着，气得二姐大哆嗦，二姐说人活百岁那也是死，不如早死见阎罗。二姐楼上要寻死，那个楼下上来哎来张二哥呀，啊啊嘿那个呀个啊啊哎。 请听单弦儿，西门庆大闹丽春院，表演者张国英，伴奏刘玉玺。 这些天呢、啊、可以说是处处称心，事事如意。您说外边的买卖，什么钱庄绸庄药材庄，那可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。再一说这家里的妻妾，有玉楼金莲，就是潘金莲，还有吴月娘，娇妻美妾好几房。按理儿说

说好文采，我笑你不好活带，脾气古怪，我怜你多愁多闷多忧多虑，看来有病在，是指吧白头到老成婚配，也白了相亲的分不两分开，也怪我错心了风儿嫂和老公公，耽误了林妹妹也给我，不怪在道路见我在人不在，三八小妹穷俺不满彩，先卖呀 文胜。 上晚起早 三湘子，休战一刻，过欢畅，王母娘娘请受在堂。

头上顶头一兜口，说出句话来真露头，雪白的脖梗儿银锁链喽，不用说这位姑娘她里面带的本事都抖，上身小半心半酒，东方白白不透，下的雨不挡着喽，抓一把滑的溜，若不是胡诌口诌花言咒，这本事我们本国出产大将领酬，阿富罗拳腰中脊，像刘金锁，像陈哲本事多长大孙口，下川中你玫瑰子丝心的紧紧把他的前腿玩抽，下边的小金脸又摘又手，要说三寸怎么也不够，上尺拍就个准二寸七八九厘三头六大概也不出头，这双鞋一头肥一头瘦，鞋头整四个小件鼓鼓头，他这啪啦啪啦喷石榴，这双鞋一头薄一头厚，鞋底上当中有道小路沟沟，有水不能流，二姑娘倾国倾城多久很久，真乃是当官七九在河之上流飘，终于君子好俏。